梦想，仿佛像水面泡沫的短暂光亮，是我的一生。仿佛像水面泡沫的短暂光亮，是我的一生。 海上花来自珍妮的演唱，罗大佑的歌曲除了能够让演唱者红遍歌坛，还能够让这些歌曲成为他们的经典代表作。凤飞飞同样是一位受益者，1991年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台湾作家三毛在寓所自尽，乐坛领袖罗大佑创作了《追梦人》悼念他。在选择由谁来演唱时，他没有用三毛生前的御用唱将齐豫、潘越云和林慧萍等人，而是想到了已经处于退休状态的凤飞飞。结果凤飞飞用他那平实无华但余韵悠长的演绎交足了满分。而这首歌曲后来被用作了电视剧《雪山飞狐》的片尾曲，长白山的雪景加上凤飞飞的歌曲，使得这部电视剧留给观众难以磨灭的印象，也成了许多内地歌迷对凤飞飞最深切的记忆。好了，下面我们来请凤飞飞为我们带来这首《追梦人》。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，让它牵引你的梦，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。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，春雨不的日子，让青春娇艳的花朵张开了深藏的红颜，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脸。秋来春去红尘中，谁在宿命里安排冰雪不语寒夜的你呢？隐藏的光彩，看我看一眼，把莫让红颜守空枕。青春无悔不死，永远的爱人。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。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，你的心语。前尘后世轮回中，谁在声音里徘徊？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，终难解的关怀。牵引你的梦，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。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，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，春雨不眠隔你曾空独眠的日子。 每次听这首凤飞飞的《追梦人》啊，电视剧当中的那些画面总是会依稀的荡漾在眼前。和凤飞飞一样，齐豫因为演唱了罗大佑创作的《船歌》，让他的名字在歌坛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这首《船歌》是收录在电影《忆锦还乡》当中的主题曲，罗大佑创作的歌词质朴而惆怅， 在作品当中，齐豫尝试着用一种极具东方情怀的音乐曲式，也唱出了对似水流年的感慨和浓浓的乡愁。下面呢，我们来听一听齐豫演唱的这首《船歌》。 鸡儿头上戴着杜鹃花呀，迎着风儿水浪逐彩霞，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呀，水乡温柔何处是我家，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呀，随着歌儿划向梦里的他，嘴儿轻轻唱呀不说话呀，水乡温柔像那梦里的花。 蹦蹦蹦 Thank you. 乐呀？ 那还用问，当然是娱乐大篷车。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。我们继续来回味罗大佑带给我们的那些美妙的旋律。罗大佑多年来的音乐之路是见证人生的疾苦、悲天悯人的孤独旅程的。正是因为这样，许多人送给他音乐教父的称呼，但他自己却并不喜欢。他认为自己还在写歌，一直在攀登，自己的音乐事业的高峰也远未到达。不过他认为音乐首先是娱乐自己，如果连自己都不快乐，怎么让别人去快乐呢？而娱乐只是音乐的作用之一。罗大佑的一些情歌写得很苦，但是人们听了会有同感。而当这位人们心目当中的音乐教父罗大佑遇上歌神张学友，又会发生怎样的化学反应呢？下面呢，送上张学友演唱的罗大佑的歌曲《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》。 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，穿过你的心情的我的眼，如此这般的深情若飘逝，转眼成云烟。搞不懂为什么沧海会变成桑田，牵着我无助的双手的你的手，照亮我灰暗的双眼的你的眼。如果我们生存的冰冷的世界依然难改变，至少我还拥有你化解冰雪的容颜。我再不需要他们说的诺言，我再不相信他们编的谎言，我再不介意人们要的流言。我知道我甜言蜜需要他们说的诺言，我再不相信他们编的谎言，我再不介意人们要的流言。我知道我们不懂甜言蜜语，留不住你的身影，我的手留不住你的背影的我的眼，如此这般的深情若飘逝，转眼成云烟。搞不懂为什么沧海会变成桑田，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。 听到这首歌曲，来自张学友演唱的《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》。罗大佑可以说是在台湾开创过很多先河的一位歌手，比方他的演唱会就是一个先河。在1982年之前，台湾歌坛是没有个人开演唱会这个概念的，那个时候的晚会大多是许多歌手在一起的拼盘，而罗大佑在1982年在台湾举办的个人演唱会可以说是开了一个个唱的先河，先后两次举办的演唱会都轰动一时。罗大佑当年举办演唱会的时候也很紧张，在上台之前他写下了一行字：站在这里你就别怕死。而后来怎么样了呢？来听一首郑钧翻唱的罗大佑的《爱的箴言》，稍后接着聊。 我将真心付给了你，将悲伤留给我自己，我将青春付给了你，将岁月留给我自己，我将生命付 的真言来自郑钧的翻唱。刚才说到罗大佑的首场演唱会啊，那是在台湾开演唱会，很多的舞台设施都很不完善，也就相当于很多人聚在一起听歌手唱歌一样，根本谈不上灯光啊音响设备很简陋。当天罗大佑请来了张艾嘉等几位好朋友担任嘉宾，演出退场后因为太累，再加上紧张的气喘吁吁的，竟然发现后台一个人也没有。这个时候张艾嘉跑过来说你还得上台去，他们不肯走。后来每次回想起当年的情形，罗大佑总是特别开心，那是一种跟歌迷的零距离的接触，非常的真挚。那罗大佑的歌曲像清泉一样，总是能够温润听者的心扉，不过也会像利剑一样直击你的痛处。好了，在旅程的最后呢，我们来听一首由阿桑翻唱罗大佑的一首歌曲《野百合也有春天》。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，代表技术引力调度袁玲玲，感谢各位的乘坐，这里是娱乐大篷车，我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。 仿佛如同一场梦，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，你像一阵春风，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。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容，记忆中那样熟悉的笑容。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怨你念你，深情永不变。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？就算你留恋开放在水中娇艳的水仙，别忘了山谷里寂寞的角落里野百合也有春天。属于真情的是空幻的无语，而今当你说你将会离去，忽然间我开始失去我自己。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怨你念你，深情永不变。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？就算你留恋开放在水中娇艳的水仙，别忘了山谷里寂寞的角落里野百合也有春天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